就比如说一个新到达一个国家或者城市的机场是它第一面之源哈，如果机场又干净要加分，然后呢秩序井然加分，然后嗯刚才说的那么多的设施呢大家打发转机的时间 对 又加分，路标清晰加分，嗯，而且张一成的设计感很科技现代化，就光坐电梯看到周边的一些摆饰 都非常的令人惊艳，而且从T1到T4有一个年代感的一个叠加，从就是从一个比较老的感觉慢慢到T4的一个非常现代感的那种感觉的一个区别，这个其实还蛮就是你如果说有兴趣的对于艺术上还是蛮有兴趣的一个地方， 那么多嘉宾来说新加坡机场这头一遭表达一番自己的感觉， 对对对，嗯，而且我当时的就是其实也是为了体验，我是坐新航去的， 嗯， 对，我从新加坡航空的服务再加上新加坡航空的空姐<笑> 再加上饮食，因为坐A380走嘛， 哎呀好大呀好大呀， 对，就是那也是我第一次坐A380， 什么感觉， 就是很长，就我在经济舱可以腿放平， 我的天哪， 经济舱腿放平， 对，我一米八的个儿，我觉得我腿顶不到前面那个座， 不夸张的说陈岩是我见到一米八零腿最长的一位， 对， 那就很长的很宽的区域了， 是啊， 完了就是你的每个座位的左右都很有很大距离，所以 好羡慕啊， 新航， 尤其是长途飞行的时候急需这样的，就不用说别的，就是新加坡的新航还有餐饮，这个不用说，因为毕竟五星航空是相当好的，不用说，但是新加坡航空会送你一些小的东西，比如说数据包，什么包，数据包， 哦，数据包， 经济舱也会给，完了就是，但是如果头等舱可能是 Remova 的数据包或者什么别的牌子的数据包，但是它普通航空的就是比如说像那个欧舒丹的那些东西，它都会一个包里会有。 完全听不了头头嗓吗，你这个人热在这摆着呢，你就是听不见，别说了，反正会有一些贴心的服务，然后良好的乘坐体验都是加分的开始，然后加分之后呢咱们从机场大概用的一天的时间逛完了海外很辛苦了，然后我们要去市区嘛， 对，市区其实也不大，新加坡，我住的是牛车水， 哦，牛车水， 哇，牛车水是不是吃的那个条件，我住牛车水选择牛车水的最大原因是因为第一六九八街近， 对， 第二是离那个唐人街近， 唐人街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吃的都有，新加坡吃的你尽可放心到的， 对， 满足你所有的味蕾的需求， 对啊，就什么肉骨茶，对不对，那是啊，不，那是太简单的东西， 随便的， 什么黑椒炒蟹整一下，对，完了包括什么什宝，就是比如牛蛙的那种生食宝啊，完了找 那个女士买单， 完了什么鱼片粥啊， 哇， 完了包括春卷啊，这种东西都相当好，而且它 在牛车水边上大概有三家米其林，我基本上扫了两家，因为第三家排队人太多，也需要预定，我就没去成，两家去了，不说服务，因为我去都是一星级的，就是口味相当好， 是吧，我觉得米其林一星是非常值得探寻的，对，就是因为三星的话大家都是 就觉得哇，束之高阁，然后一般都是需要排队预约呀， 进去仨摔倒俩会走了， 但是米其林一星一般好像都是那种小馆， 小馆 特别不起眼， 就不亲切的那种， 然后吃顶台方向包子这种的，这个啊，吃肠粉的呀， 对， 完了包括还有他们专门粥店也是一个一星的，那个粥店就是不是说像我们比如喝潮汕粥的那种蟹粥人，就是鱼片粥，那个 就鲜的程度，就你感觉说你这辈子没有喝过这个鱼粥的那种感觉， 哎呦我的天哪，这辈子没吃过鱼， 颠覆，嗯，吃的都是塑料鱼， 对， 哎刚刚说到新加坡的饮食，自不必多夸他，大家都有一个自己的体会哈，但是呢周驼一直给我使眼色了， 周驼你说， 怎么了周驼， 要表达 啊，我这辈子也没有去过四秋农，一个都没去过 啊， 香港啊 都没去过，对，但是我就想问一下新加坡的这个物价，你我这个老年人呀，如果真去到新加坡，我得一个，你还是挺在意物价这个钱是不是，因为吃麻醋的是口音，然后我想问新加坡的这个物价就跟北京这个城市类比，要比北京高30%到50%的样子，你看看我的天哪，1.5倍，差不多这个价格，就是我因为我去过新加坡有消费的感觉，就是比如说咱们经常吃饭的时候会加点 饮料助兴啊，比如说要喝酒精饮料，简单单的一杯啤酒500毫升，一杯嘛，虎牌啤酒50块人民币，50，一杯50， 其实也还好吧， 50， 对，是这么说，因为我当时在，因为我习惯跟出租司机聊天嘛， 哦，聊天， 然后他说是这样，就是在新加坡你不要去酒吧喝酒，我听完之后我也没听他的，我还是去酒吧喝酒了，

我感觉我 就如果说你要是去环球影城打卡的话，哦，新加坡是入门第一款， 哦， 因为刺激性算多 Transformer， 对所有的跟比起来说算最次的了，因为就没有那么大的刺激性，我觉得小朋友也能玩， 你可以去玩变形金刚大风风那， 对对对，变形金刚也可以。完了它因为每个环球影城的主打不一样的， 哦， 完了新加坡主打的是侏罗纪公园和那个变形金刚， 嗯， 这两个是会最多一些的， 这个我喜欢变形金刚玩儿很。 最后那个水世界要去看一看 啊，对对，水世界是因为水世界每个都有， 非常好。 完了新加坡这边的还是以英文为主的， 嗯， 对，完了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包括我日本的也看过，包括佛罗里达也看过， 嗯， 它每个的风格其实主线是一样的，但是演员的有些小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新加坡可能我觉得更适合亚洲人去看。 对， 对， 嗯， 而且你如果想要坐前排的话容易被溅湿， 不，我坐后排也容易被溅湿，我也就到后，我都到中间了都湿了， 天哪， 水就刺你一身，哦， 那这是水喷射的是很高的， 对，因为那前排它是故意往你身上泼的， 对，啊， 对，到中后排的就是， 哎，来泼水了，泼水了， 有可能就是无意中溅到你身上的那种， 对，而且就是有一些就是场景会比较刺激，嗯， 对对对， 声响比较大， 对， 小孩要注意一下，别吓一跳啊！ 对， 提醒在年轻的爸爸妈妈。其实圣淘沙的交通接驳， 嗯， 酒店的连有很多酒店， 嗯， 你住的是哪家在圣淘沙？ 名字我不记得了，我是住的就是进了圣淘沙第二站地铁下了就是那家酒店。 我住在香格里拉。 嗯， 我应该是在你边上， 对吧？ 对，应该在你边上。 就是我觉得他们那个都有那个 bus 一号线、二号线， 对对对对对， 来去的都免费，而且很方便。 对，你要在里头可以不用花钱， 不用花钱 坐交通。 当然，你如果想花钱，也可以有花钱的地方。 对 对，但是你可以去圣淘沙的广场，然后有购物中心， 对， 也非常的方便。而且刚刚我们的陈杰说了，因为那次我去的时间比较匆匆，第一次去地方，比较去打卡地方待一待嘛。 啊，对， 像什么海洋馆的，然后那个环球影城啊。他说那个后两站我没去， 哦， 我没时间去， 哦， 说说那个后边那两个吧，特别想聊 后边，因为他首先 也是玩吗， 他是就是尤其最后一站嘛， 哦， 他靠近海边了，所以很多的海上项目会多， 都会有啊， 对，包括比如说就是骑摩托艇跳伞的那种， 哦， 不是跳伞，就是骑摩托艇去逮着一个伞，后面 给拉起来， 拉起来那种。 对 对对对， 嗯， 完了，他还专门有一个馆是做模拟跳伞的， 哦， 就从底下往里吹气，完了你从上面跳下来，很模拟你正经真正跳伞， 哦，那种。 对对对对，那种。完了，包括有模拟冲浪的。 嗯， 其实它的地方是能冲浪，只是它现在在某些季节是没有浪的。 哦， 它专门有一个冲浪馆，也是可以让你玩的。完了，再往西边一点的话，就是比如他们的高空滑索，还有攀岩， 对， 这种东西都还不错。 是的， 对， 他们小册子都给你写的，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这些可能都是这个比较刺激的部分哈，啊，带着孩子，这些带着孩子都 可以，包括高空索，他的最多年龄是3岁， 哦， 3岁以上都可以玩。 高空索就滑道嘛， 就滑索嘛， 在酒店看到一个，哦， 对对对对对， 哦， 是那种 都没坐，没有时间坐。 哎，可是呢，对于这个没有孩子的年轻人去的话。 他自己问的 对啊，我自己问的，因为你刚才不是说住在牛车水吗，他离酒吧街比较近， 嗯， 他那个酒吧街是什么样的，适合年轻人逛吗？ 相当适合年轻人逛，而且他们基本上10点之后，或者说再晚一点才开始人慢慢多起来， 上场， 对，完了 有请 MC。 哎呀， 他们会分两条街，基本上是一条街是非常静的那种，就是有驻唱歌手，但是唱的歌都是那种比如说柔一点的，基本上每一家都有驻唱歌手，对，都是，而且他们的就是驻唱歌手唱的音乐全都是比如说欧美的音乐会多一些，对，完了你要再往一条街走，因为我忘了一条名字，就是稍微会就是动次大次会多一些， 嗯， 对，但对于我这个年龄动次大次我就受不了， 你看， 对，动次大次整不动了， 嗯， 对， 嗯，柔美一点， 柔美 一 点， 对， 那这两条街都是在牛车水， 都在牛车水边上， 那每天晚上人多吗？ 其实静的稍微人多一点， 嗯， 对，因为我去了在静的地方，我喝了酒了嘛， 嗯， 我就会看很多其实并不是游客， 哦， 很多都是新加坡 当 地 人 下了班，因为包括我那时候 去酒吧 是周五， 嗯， 周六的时候去的。所以就更多的是朋友聚会， 挺好， 比如说4-5个人啊，完了有男有女啊，大家一块说说笑笑， 嗯， 点一瓶酒，或者喝点 这 种的会多一些， 是吧？那牛车水那条街是夜市吗？有夜市吗？ 有，那是在唐人街边上， 哦，啊，唐人街边上， 对，我像 好热闹呀， 对，就吃的那些，比如说小馆子呀， 啊， 都是在那个位置， 哇， 而且那边还有一个市场。 嗯， 这个市场就是如果你租的是 B&B， 就是那种民宿类的，能自己做饭， 哦， 你可以在上面咱里头去买新鲜的海产品， 哎呀， 太棒 了， 买肉买菜都可以自己做， 太棒了， 对， 嗯， 就因为我们住的是酒店，所以就没有机会， 嗯， 我只是去逛了一下， 嗯，

全世界最好的